我哋即系翻嚟保罗比主恩堂冇温暖嘅原因咧，因为咧我哋有几个 heat 啦，嗰啲 furnace 咧，我哋系距离嗰个礼堂咧系比较远嘅。我哋喺副堂啦，我哋嘅 basement 咧系暖过个礼堂嘅。所以佢哋成日都讲话，我哋翻嚟发教会嘅时候咧，教会冇温暖嘅。咁我讲到嘅时候，我就同佢讲笑，我话唔紧要，教会外在呢度好似嘅 building 冇温暖，但系我哋嚟到嘅时候俾温暖佢啊嘛。所以咧，大家一齐咧去同行嘅时候咧，都带嚟温暖。今晚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嗰个题目系活出平安嘅平安堂。啊，点样可以喺教会里边可以活出到平安咧？咁我哋37周年咧，一定有好多好多嘅故事可以分享，好多上帝嘅经历可以分享，但系唔容易嘅。37年嘅光景，今日我哋所睇嘅经文咧，《以弗所书》咧，嗰个嘅作者咧，使徒保罗咧，大概有一啲嘅学者都会讲，由佢嘅生命得到转化，佢信咗耶稣之后咧，其实大概去到佢68年，俾死喺尼禄王嘅手下咧，大概其实都系30几年嘅侍奉里边。而今日所睇嘅呢段嘅经文《以弗所书》咧，就是这个保罗他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为了上帝的缘故而被拉去坐监。虽然死以弗所书的时间未是他最后的人生的时间，那次的坐监，但是都是在坐监的时候所写的书信。而这个坐监的时候所写的书信呢，正是可以告诉我们，原来我们作为上帝儿女的身份是何等的宝贵。不要忘记，他不是一个很平淡很平安的环境里面去写这封的书信，他在充满着艰难甚至乎面对着死亡的时候，他告诉他，原来他人生最重要的不是作为罗马公民的身份。你看《使徒行传》的时候知道，是不是他是罗马公民的身份不容易得的，但是对于保罗来说，那个身份一点都不重要。作为上帝的使徒，作为上帝的儿女，这个的身份更加宝贵。而今天你有份了，你都是作为上帝的儿女，有没有很引以为傲你是作为上帝的儿女这种的身份？而且不单止是这样，上帝都拣选了平安堂这个家成为你的家，也都让你可以成为这个家的一份子。我相信这个不是偶然的，纵然大家有不同的渠道、不同的原因，有人邀请你回来，或者你是走过见到跟着你回来都好，原来一切在上帝里面都没有偶然。刚才问，无论你来了30年、25年、10年、1年、2年，你都会知道原来这个是上帝去引领着你的手，带领你着脚脚来到平安堂这个地方，让这个教会成为你的家。这个家也都告诉你，原来你信耶稣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信耶稣从来都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当然我们讲的是我们跟上帝建立的关系，但原来上帝的选择是让你在神的家里面一起去成长。所以呢，我很喜欢这样讲，我说有人可能会觉得上帝必然呢是不喜欢 solo 的一个上帝。我看看可不可以帮我去转下一张呢，因为我好像控制不到。好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如果保罗劝勉当时以弗所教会的人，他说你要应当纪念，我想今天这段经文都是去鼓励你和我，特别是作为在平安堂里面的一份子的时候，你都应当纪念。纪念什么呢？纪念从前你和我原来在救恩上面没有份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成为上帝儿女的一份子。可能从来你没有认识这间教会，但现在你都是因着上帝的缘故成为门乐会平安堂这个家庭的一份子，这个有份。 所以第一段经文我都讲嘅系二章十一至到十三节咧，就系讲我俾佢题目系从前咧系有你冇我嘅。啊，再请大家读埋呢几节嘅圣经好嘛？唔该。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这段经文我用另一个的排序呢，可能会容易一点帮助我们去了解。读了整段经文，其实他最着重讲的是什么呢？他就说你应当纪念，他说从前我们是按着肉体是外邦人，没受割礼的。他说那个时候的我们是跟基督无关的，以色列国民以外。即是其实讲的就是以前有两个群体，一个是属于上帝的群体，他们被称为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和上帝之间有约，但外邦人呢就是跟上帝无份，没有指望，没有希望。所以刚才的奇弟兄几多次他提醒我们，鼓励我们，哇，信耶稣原来很好的，信耶稣原来有指望的，信耶稣原来跟上帝有关系的，信耶稣原来经历到上帝带来的盼望的。但是保罗就会提醒我们，以前原来我们没有份的，我们两种人来的。只好像救恩只是在犹太人，在以色列人当中。我又想问一下啦，好似头先啊，即系敬拜队嘅时候咁样问，有几多人系犹太人啊？可唔可以举下手？几多人系犹太人啊？我哋大概冇一个系犹太人。你知道咧，犹太人即系都觉得好引以为傲，佢哋自己先系犹太人。我过咗嚟都好多年啦，廿几年啦，但系记得之前嘅时候仲喺香港咧，嗰阵时候已经信咗耶稣。咁咧，我就有一次咧，就好想去探訪一下咧，佢哋猶太人嘅會堂，係佢哋敬拜嘅地方。咁但係點知咧，喺上環嗰個佢哋猶太嘅會堂咧就裝修，所以冇得去。好啦，咁我第二日咧，咁就去咗佢哋一個辦公室，係佢哋猶太人一個級嘅一個嘅辦公室。咁就上去啦，睇下啲資料啦。跟住之後咧，其實我已經發覺咧，入到去咧，同埋啲朋友幾個上到去咧，已經唔係好受歡迎嗰種嘅感覺噶啦。嗱，嗰個人咧，即係唔係好理你，同埋咧唔係好想同你傾偈嘅。咁我哋睇下啲資料，跟住之後咧，我就走埋去嗰個 counter 就問嗰個嘅小姐啦。咁當然嗰個係猶太人啦，我就問下佢，我係點樣先至可以入會啊？咁，因為想認識佢哋多啲啊嘛。啊，點知佢點講咧？佢即刻望住我，咁真係咁樣望一望。跟住之後佢問我：你係咪猶太人咧？跟住我唔係啊。咁入咩會啊？你都不是猶太人，入咩咁就冇啦。跟住我哋本來想仲問下佢，咁仲有冇啲咩嘅活動？你哋平時我哋其實可以參加下，都唔敢問就走咗啦。你諗下，佢哋都好引以為傲。特別保羅話：從前好似冇份，但係原來咧喺上帝嘅眼中係將我哋擺埋一齊。我哋而家已經成為咗上帝嘅兒女，已經有份，所以就唔再分猶太人同埋外邦人咯。你和我是中国人，可以同样是同信一位的上帝，可以经历上帝的救赎，上帝的恩典。但是跟着之后怎么办呢？那我们个个信了耶稣，信了耶稣的犹太人，仍然是信了耶稣的犹太人，他一样可以继续不喜欢我们这班信了耶稣的外邦人。信了耶稣基督的中国人，我也不会变成犹太人，是不是？但是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跟着在经文里面这么说，他说因为我们耶稣基督的缘故，他要将两者合二为一。他不是只要我们信了耶稣之后继续就去坚持你做犹太人就好了，你继续可以不喜欢外邦人，你是外邦人的时候你可以继续不需要你犹太人。不是的，使徒保罗说你信了耶稣就不是你选，只是以你自己的民族为优先，而是以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合一的一个基础。我请大家读这几节的经文好吗？十四至十八节，麻烦。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藉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藉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 因为我们两下藉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的面前。保罗在这里说，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将两者合二为一。刚才来读的时候，我想大家帮我现在做一个的活动。刚才我们吃完东西，我们就坐下了。可不可以去留意一下这几节经文里面，有什么字眼是成日都重复出现的？我是一，好吧，还有没有？十字架还有没有？有很多个字眼原来都是不断重复，就算有一些可能不是完全同一只字，不过其实是讲同一个意思的。有没有？有两下和睦，大家观察非常好。我们逐个可以 去看一下。第一个 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原来两下，知不知道两下是什么？拍他两下，旁边那个即有几节的经文讲了两下，第十四节已经讲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第十五节，为要将两下藉着自己做成一个新人，是不是？第十七节没出现，第十六节又有两下，便藉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原来不是叫你和我得救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要叫我们两下成为一。那两下是什么呢？第十七节最后讲，不过就不是用两下，他说讲紧远处的人和近处的人。那你开始明白了，两下几时是讲紧是什么呢？是两种人的意思。那你说为什么要译做两下的呢？那其实呢，英文译做 both， 其实是这样的意思。即是两个的群体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而成为一，而成为新造的人，而成为呢是当中的时候可以成为一个这样的表达。那你说第十七节远处的人近处的人是讲什么意思呢？远处的人就是讲的外邦人，即是你和我有份的，都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呢可以得到救赎。近处的人呢，你估到了，刚才一路保罗讲的外邦人和什么人做比较啊？同犹太人。所以近处的人是讲的犹太人，远处的人是讲的外邦人。但是两种人都要什么话？大声一点，都要合二为一。你觉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信耶稣不是自己搞定就行了？信耶稣也可以继续去维持我做一个民族，没问题。但是上帝说是要去将到信了耶稣之后，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要打破，叫我们合二为一。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教导。第二个在刚才这个的字眼大家都有去讲到，就是有讲到原来都有不断的出现是和睦那个 的字眼。因为他使我们和睦，所以将两下合二为一 的时候，是不是也都中间呢是将我们呢第十五节的时候讲，藉着两下藉着自己做成一个新人，如此并成就了和睦。第十六节用了第二个字眼了，便藉着十字架使我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一个这样的表达。无论和睦和好，这里讲的都是讲同一个字。我这里专门写了一个希列文那个字的，那个字对于你来说很重要的，所以我请大家一起去试一下读这个字。 Aveni 就是这个字的希列文和睦。我一会儿再改给你听其实是什么意思。有一只字我想大家都要学的，也是跟大家很有密切的关系的，就是读做 shalom 那些字。 shalom 你知道这个字怎么解释吗？ shalom 这个字怎么解释？平安。其实就是正正现在这里讲的，刚才教大家读的 aveni 那些字呢，希伯来文的翻译。其实它是整个观念是借用着犹太人在旧约圣经那里讲的那个 shalom 那个平安那些字。现在去到新约的时候，保罗就用回同一个字呢，是借用那个字，是讲的 aveni。 aveni 这个字其实呢是丰富到不得了的一个字，这里译的就是译做和睦和译做和好，是不是这个这样的字的意思？但其实呢本身我们自己的意思是包括平安，所以刚才讲的 shalom 嘛，是讲的那种平安呢，是讲的几个层面的平安。当犹太人或者当旧约圣经跟你讲 shalom 的时候呢，是讲紧几个的层面的。一方面呢跟你讲紧你同上帝之间和好，这个是 shalom 的表现。亦都讲紧人同人之间的和好，亦都有讲紧你同埋你自己的和好，因为好多人唔想接纳自己的嘛。 同埋你同呢个世界嘅和睦。虽然系几个嘅层面嘅，啊，记唔记得啊？第一个层面，当你讲 shalom 嘅时候，你记得系讲紧咩啊？你同上帝之间嗰个嘅和好。第二个层面咧，你同人与人之间嘅和好。第三个层面咧，你同自己嘅和好。同第四个，同整个上帝嘅创造嗰个嘅和睦。所以当我哋去讲紧 shalom， 或者呢度而家保罗去提醒我哋嘅系，原来透过耶稣基督所成就嘅救赎咧，系叫我哋同上帝、同人、同自己、同万物都和睦一个咁样嘅关系。咁换句话讲，你同埋我信耶稣，再讲就唔系我哋一个人嘅事啦。是讲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会更加明白耶稣基督讲什么。福音书的时候，耶稣讲话，你们在那个会堂里面敬拜的时候，你们想献祭的时候，你若想起你有得罪你的弟兄未和好的时候，你要 先做什么？你说我们回去奉献了先，敬拜了先？不是啊，你要先去跟他和好，你才回来敬拜。为什么？因为不是跟身边的人和好的时候，你的敬拜不是真正的 shalom 的出现。我们是原来在当中的时候，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是叫我们跟人、跟上帝、跟自己、跟身边所有的万物都要和好。所以为什么我今天给那个题目是要我们是活出真平安的平安堂，就是我们37周年了。当然上帝很开心的，可以不断在那里count紧，上帝透过平安堂的时候成为了很多人的祝福，你们都成为了很多这个的社会里面的祝福，也都很多人因为你们教会的缘故去信主，我们感恩。但是同一时间，如果用回同一段经文的时候，上帝去问的就是，平安堂啊，平安堂，你们有没有真平安啊？你们有没有真平安啊？你们跟上帝的关系如何？跟身边的弟兄姊妹的关系如何？跟你自己的人生的关系如何？上帝不是只是去问我们做到多少的业绩，上帝是问我们活到一个什么的生命，活到一个什么的群体去见证上帝。保罗如果要只是要去讲的时候，最大可以跟我们讲，默何以弗所教会个个都要兴起来传福音。但保罗都要问一个问题，如果以弗所的教会不和谐的时候，你传的是一个什么的福音？传的是一个什么的福音？我们传的是一个 叫人和上帝和好的福音，叫的一个是人与人之间 shalom 的一个福音。但如果教会本身这个群体不是活在 shalom， 我们传的是一个什么的福音？保罗更加的去鼓励我们，不要有得教会就是停留在我们不能够去同上帝同人和好的阶段，让我们能够可以活出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可以去见到将中间的冤仇都可以废去。所以下一个字眼的时候就是讲紧可以将中间隔断的墙，将这些冤仇都要废掉。你说有什么冤仇啊？犹太人和外邦人有什么的冤仇啊？很多冤仇的。犹太人在当时新约圣经的时代已经是受着外邦人的管辖，罗马人是不是？对他们喐啲的时候就对他们 有监管，对他们都有镇压。犹太人亦都唔满意呢啲外邦人咧，去管治佢哋，于是喐啲亦都作乱，彼此都唔中意对方。你知道喺犹太嘅会堂里边咧，而家有揾考古学揾到啊，揾到佢哋一啲土民系点样祈祷啊？你谂下，你好难想象佢哋咁样祈祷。佢哋喺揾到嗰啲土民咧，佢系咁样讲嘅。佢第一，佢话上帝啊，上帝，我感谢你，感谢你首先。你創造我不是女人，即是對不住，他們是這樣的，他們是男士，他們說你創造我不是女人。第二個是什麼呢？說我感謝上帝你讓我是成為猶太人不是外邦人。他們在他們的祈禱文裡面有18個祝福，但也都有不同的咒詛是咒詛外邦人。你想很難想像，但是在他們的信仰裡面可以是這樣。但是使徒保罗去到耶稣基督的救赎，告诉我们上帝的心意不是这样的。 上帝的心意是叫我们可以将这些的过往的冤仇都可以去拿走，使两下合二为一。你说不是，我们看看这个图的时候都记得这个是在新约第一世纪的时候的圣殿的一个 图画。圣殿里面他们欢不欢迎外邦人进入的？是啊，真是哇，姊妹好好啊。他说写到明章头，咁即系欢迎外邦人入去嘅，不过你睇清楚入到去边度啊？就喺外边嘅咋，佢哋分咗好多层噶，系嘛？最出嗰层嘅时候咧，嗰、那个虽然好大个个四方框，但系嗰度系外邦人可以入去嘅。跟住之后入到去多啲咧，就系女人都可以入去，犹太嘅女人可以入去。跟住咧再入啲咧，就只可以犹太嘅男人先可以入去。再入啲嘅咧，就只可以祭司可以入去。你執返一層層，但我想強調的就是外邦人。外邦人你說他可以入去的，但是只不過入到一部分而已。好啦，那你入到一部分都好啊，都已經很給面子了，是不是？好過我那次去遇見的那個女士，是不是？你是不是猶太人？你不是，你都不用理他。你說都好啊，但是 你有沒有留意到，我這裡應該下一張先，不好意思啊。現在考古學裡面呢，發掘到一個這樣的石刻、啊、一個這樣的碑文走出來。这个碑文就是当时第一世纪那个圣殿里面的其中一部分的石来的。里面写些什么呢？里面用三种的文字，包括他们用拉丁文，用希腊文，还有阿兰文，他们写了一句什么说话？他说请外邦人留步。外邦人如果你再踏入一步的时候，后果自负，你命都没有的。这个是讲一个这样的嘅個説話咧，話佢有幾歡迎外邦人去進入佢哋嘅地方，只可以一部分嘅啫，入唔到去佢同上帝之間嗰個真正嘅關係。但係使徒保羅呢度講乜嘢咧？佢話將呢啲所有嘅隔膜都要攞走，都要去叫佢哋成為一，成為新造嘅人。當信咗耶穌之後，人哋見到你嘅唔係淨係見到你係猶太人嘅膚色，你係外邦人嘅膚色。讲紧嘅系一，所以你就明白啦。有第二啲经文，保罗都有强调讲咗嘅。佢话信咗耶稣嘅时候，信咗耶稣之后咧，就不再分犹太人、希利人，或男或女，自主嘅为奴嘅。讲紧系咩啊？唔系要我哋去将我哋所有嘅文化、过去自己嘅民族都要攞走，佢唔系呢个意思。系讲紧因为耶稣基督嘅缘故咧，耶稣基督系大过晒你一切所有嘅分歧。耶稣基督叫我们可以合二为一，所以保罗，上帝透过保罗的时候告诉我们，希望要去中间隔断的墙要去打破，使到犹太人和外邦人呢都可以因为耶稣基督有爱的缘故可以成为一。而今天你和我呢都要学习去将这一缝墙去拆了。所以人讲得好，我今天鼓励大家的就是我们要拆墙，但我们呢要筑桥，是吗？我们要拆墙和筑桥，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可以拆走它，而可以去让到筑桥的时候可以造成更多的沟通。那你说怎么做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逢真问为什么的时候，就当然表明我们不是很甘愿，而且我们总是会觉得自己是对的，人家可能会有些不是那么好。我想告诉你们，无论是圣经讲的，亦或是我自己的经历里面呢，我们有1万个、1000万个理由不喜欢隔离那个人。真实的，基督徒又怎样？我们都是人嘛，是不是？即是再讲得白点，牧师都是人，是不是？我都有一定会见到呢，哎，真的，我见到有些人不是很喜欢，当然我亦都会明白，当然有些人见到我，他都很不喜欢。所以有1万个、1000万个的理由不接纳那个人，但我想说只是得一个理由你要接纳他的，是因为耶稣基督。但是这个理由是超越了你一切在你心目中的1000万个理由，因为那个是耶稣基督，因为是耶稣基督的心意叫我们拆墙筑桥，而不要让我们的生活是成为筑墙断桥的一个生命。我们要记住，上帝透过使徒保罗鼓励我们拆墙筑桥， 而不是筑墙断桥的一个的生命。我同埋咧教会嘅同工一齐去睇一本书，啊呢本书咧系叫《Fellowship of Difference》。佢咧其实嗰个作者系一个新约嘅作者，啊佢就讲紧新约圣经究竟点样讲教会嘅生活嘅咧咁，啊咁佢咧里面其中用咗一个比喻我好中意嘅，啊头先我哋食中餐啦，我哋冇食西式沙律系嘛，啊下一年38周年嘅时候食西式，我哋又整西式沙律。咁佢话咧你食沙律咧同埋食嗰啲嘅。那些 hot pot 可以叫做火 melting pot 啦，啊，好像 一壺湯咁樣啦，那個有咩分別啊？兩個都擺咗好多蔬菜，擺咗好多物料落去噶，係咪啊？好多食材落去噶，咁話有咩分別啊？叫 melting pot 咧，熟曬，所有嘢都溶曬就變成一煲嘅，係咪？但係沙律煲咧，食沙律咧。你食嘅時候，你仲分得出嗰個係菜，嗰個係咩嘅菜？嗰個係番茄仔，嗰個係粟米，你仲分得出嘅。但係當你落咗嗰啲 dressing 嘅時候咧，又會成為一個好味嘅沙律。這個嘅作者，佢話佢睇咗聖經，睇咗新約聖經嘅時候，佢話聖經係叫我哋做教會咧，係做沙律煲，唔係要我哋做 melting pot。他说你仍然分得出可以尊重每一个人那个不同的。但他说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将我们摆在一起的时候落一些 dressing 下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为一可以见证上帝。所以你和我不需要个人都一样入到来平安堂的时候个个都要融埋晒跟着做一煲出去。我们不需要。可能有很多个不同。但是重要的就是在这个不同的当中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可以一。因着上帝的缘故我们可以学习爱以致到我们不是只一个人去 solo 我们是有二重奏三重奏四重奏甚至乎一起合唱因为上帝拣选我们就是一个这样的群体请大家帮我们读最后这段经文谢谢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藉圣灵居住的所在。保罗呢度亦都再提醒，佢话我哋系一个咩嘅身份？我哋作为上帝嘅儿女，佢话我哋更加系同圣徒同国，系神家里嘅人，系家嘅一份子，系同一齐国家嘅一份子。你有份嘅。不知道你有几爱国啊？坦白讲我最初移民到嚟加拿大的时候咧，对加拿大都仲未有好有一个国，即我自己国家的感觉。去到几时候呢去到好后嘅，去到几多年之后，我才会觉得哇 ，I'm proud of I'm Canadian 咧。去到东澳的时候，东京即唔系东京嘅冬季奥运会的时候。當我見到即係打 hockey 嘅時候，我要去即係捧住加拿大隊，我贏咗嘅時候咧，我記得啊 ，I'm my Canadian 啊，即係原來有嗰種嘅歸屬感，原來係我一份子嘅時候。但係有幾多個時候，你同我感到更興奮嘅係我哋係神國裏邊嘅人，我哋係神家裏邊嘅人，亦都可以好引以為傲。我哋係喺上帝嘅國、上帝嘅家裏邊，上帝為我哋揀選嘅門徒會平安堂。这个家里面的一份子。跟着之后他用了另一个比喻就是我们是成为了圣殿。圣殿呢就是上帝敬拜上帝的地方上帝住在我们的地方。但他说我们就成为了圣殿。就是说在这个群体里面是圣殿。原来在你们这个群体里面就是见证上帝自己。神就是那个殿在其中。上帝亲自拣选我们这一班群体成为上帝的殿上帝的殿是应该一个的殿可以去敬拜不过呢在主后70年的时候呢这个罗马的将军就将圣殿可以去拆毁了但是不紧要犹太人今时今日还等着第三个圣殿起过来但我想告诉你基督徒我们不需要等因为那个不是最重要乜嘢先至系再系上帝嘅殿啊？系我哋啊！ 所以与其我们就是等着那个电那个硬件的话，倒不如我们去问一下今天你和我怎样去成为上帝的电，这个很重要。所以有人跟他讲得很好，他说其实呢，教会就应该是生死同盟，休戚与共，不单单是一起委身于基督，而且是彼此委身，生死与共，信徒一起同行，走过无数岁月的起伏。认不认同啊？望下旁边那些，哇，跟你一起战友来的，生死与共，一起休戚与共，一起 去同行的。如果这样的教会是上帝为我们拣选的教会，怎样可以活出一个这样的人生同行？怎样可以叫我们在里面因着耶稣基督合一呢？这个的教父奥古斯丁，他都给我们一个这样的鼓励，他说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面，我们就因着耶稣基督合一咯，但在一些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上面的时候呢，可以各自有不同的看法，可以有自由。但是记住，无论我们怎样决定的时候，一切的事情上面我们都要怎样，都要有爱心。那个是上帝为我们拣选的地方。他就可以举多一个例子。刚才我们问了说，有多少人我们在这间教会有多少年 的时候，我们越留得多少年的时候，我们越感恩。你知道呢，修院呢，原来他们都有这样的规矩的。当他们 去成为一个修士的时候呢，他们试了一年之后呢，跟着他们就要去立他们的誓愿。他们立的誓愿的时候就有三个的誓愿的。一个叫做服从，绝对的服从。那个 的领袖讲什么他们就要跟随的了。第三个呢叫做日进于德，即每日都要成长的，都要越来越似耶稣基督的。但是第二个很特别，第二个叫做恒居，叫做不是恒生。是恒居 ，stability 讲乜嘢咧？系讲紧你谂清楚啊！你第一日踏着脚入嚟呢个修院咧，你见到呢班人咧，你同佢一世噶啦，你好似结婚咁样嘅，你同佢一世噶，你冇得话我，哎呀，我今日即系同佢食饭嘅时候啊，佢踩亲我只脚啊，佢嗰日咧即系讲嘅说话嘅时候咧得罪咗我，于是我第二日走或者要佢走，冇啊，对唔住，你立咗呢个誓愿，呢、这个就系一世。你就在这个群体里面，就是上帝赐予你的群体，是你要学的地方。没错，我们今天没有教会可以叫我们一定这样的，但是我们都盼望我们抱着一个这样的心态，这个是上帝为我们拣选的家的时候，让我们就一生在这个家里面可以见证上帝。你很可能是要见到很多跟你不同的地方，有很多不同的人，未必是跟你一定是同声同气的，但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可以一，我们可以成为沙律煲，我们不是要 melting pot， 但我们可以享受彼此的操练，一起去成长。这个是上帝为你们拣选的平安堂，是让我们在未来，不单止过往37年，而是在未来的生命上面，都继续在你的生命上面见证着你是上帝的殿，你是因着耶稣基督可以合一，可以去荣耀上帝自己。最后的时候，我想请大家一起去唱这首的诗歌，一首国语的诗歌，可以帮我们一起呢，他一路去唱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路去跟着他去唱这首诗歌，谢谢。我们大家起身好吗？ 耶稣的爱点燃 兄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播出爱。 可不可以帮我们从头再来一次呢？当我们再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呢，我们想希望大家一起唱，也都可以走在身边的时候，同弟兄姊妹呢可以一个黑，可以一个握手，一个微笑，好多谢他成为你家庭的一份子，继续可以彼此祝福下去。我们一起唱，唔该。我们先唱了第一段，跟着我们就开始了。是因为上帝的缘故，叫我们可以得着救赎，得着合一，得着爱，得着这个家。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猜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 我预备你了。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播出爱。向世界 天父，我哋多谢你，多谢你37年嚟嘅时候，你喺我哋每一个生命上面嘅工作，你让我哋成为你家里面一份子，我哋得着呢个救赎，系神国神家里面嘅人。你也叫我哋能够因着耶稣基督你嘅缘故可以合一。我哋唔单止可以去享受你十架带嚟嘅救赎，你更加要我哋去享受真正带嚟嘅 shalom， 嗰种与人与神与自己嗰种嘅和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可以在这个家里面去成长，又在这个家里面能够成为这个世界在当中的见证，并且荣耀你。多谢你的恩典，求你继续厚庇住我们平安堂的每一位的肢体，祈祷奉靠主耶稣名字求，阿门。请坐。 好多谢严牧师俾我哋嘅信息，与我哋嘅平安堂都成为一间真正有平安嘅教会，有真正嘅 shalom， 真正有我哋彼此之间嘅和睦，合好合而为一嘅心。好啦，咁今晚到到呢一度，我哋睇完啊严牧师嘅信息之后咧，今晚嘅呢个培灵会咧，基本上就系到到呢度完结噶啦。啊，不过咧喺走之前提醒大家吓，虽然今晚个培灵会就完結，但係聽日咧嚇，我哋繼續咧係翻到呢度咧，係繼續有嚴牧師喺我哋當中咧，係喺我哋嘅主日崇拜嗰度咧，係會為我哋繼續有正道嘅時間。啊，咁聽日咧記得要準時翻嚟啦。咁仲有咧，今晚臨瞓之前咧就要記得要校鐘啊。咁咧係校慢一個鐘嘅啊。咁即係如果而家係即係九點嘅話咧，你要記得，如果你而家瞓覺嘅話咧，咁你而家變咗8點㗎啊。咁另外咧仲有喎，聽日咧。就唔好唔記得，聽日咧有我哋新一期嘅主日學嚇，第一堂就係呢個嘅係個主日學題目係靈性更新嘅竅門同實踐，係啦，咁咧就所以就記得聽日就準時翻嚟啦嚇。如果你諗住今晚係咁樣諗住聽日咧係唔知醒嘅咧，咁今晚你唔好校鐘啦，連校鐘都唔好記得啦嚇。咁你今晚就聽日就記得早啲翻嚟啦嚇。好啦，咁今日基本上咧嗰、那個係啦，我哋就喺度完結，咁啊祝大家今晚都平安啊！我哋亦都好一個好簡短嘅祈禱，我哋就結束。天父，感謝你今晚俾到我哋有好嘅信息，亦都聽到有好嘅見證。天父啊，求你亦都去繼續帶領我哋我哋嘅平安堂係走以後嘅路程，願我哋成為一間真正有平安。有和睦的教会，我们有山区，明天我们也会再次回到这个殿当中来去敬拜你，愿神你来去给我们有好的休息，好的睡眠，明天再次在这里，愿你临在我们当中去接受我们的敬拜，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 Thank you。 哦，好， 我哋正话咪有幅好靓嘅画嘅吓，咁样咧就已经有结果啦。咁咧就我话有四字词语就系两句噶啦。咁但咧好多都系有两张咧系中咗一句，两张都系中咗一句。咁我问过个画主啊 ，Colin 弟兄咧，啊呢个系佢俾我嘅答案嚟嘅，系同舟共济，传扬福音吓。咁样呢两张咧，一张咧就系、是。同舟共濟黃金滿屋，但係佢冇署名嘅，冇署名嘅喎。咁係邊一個嚟㗎？哦，係 Tony 係啦。咁另外一張咧就係、是日光普照，同舟共濟係 Gobi 嘅。咁我問過阿 Colin 咧，佢話兩幅都可以送嘅。嚇，兩幅即係呢兩位阿 Tony 同埋 Gobi 咧，都可以得到呢幅畫啦。呢兩嚇咁一幅大嘅，一幅細嘅，咁你哋一陣間過去猜情尋啦。OK 嚇，咁咧再提一提咧，就係我哋一陣間要清理，如果係可以幫手嘅，請留低幫幫手，一齊清理廚房。好，唔該曬。